野生。 对，野生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它本身这个黑枸杞啊，生长环境都特别恶劣，而且呢，这个日常当中我们能得到的数量特别少，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野生的，注意，野生的黑枸杞呢，还不是说是鲜的，就是已经晾晒过的，天然晾晒过的。 对， 一般的来说，8斤左右的野生的鲜的黑枸杞，才能出1斤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晾晒过的枸杞， 干的， 它的营养物质是完全得到保留的。另外一点，平常我们在日常的食用过程当中，不管您是直接吃，还是泡水喝，都是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好的。 所谓说这8斤出1斤的这个黑枸杞野生的，为什么这么稀有和难得呢？而且呢，说实话，黑枸杞的市场价格那么高呢，我们第一要看它的原料的产地。这东西新疆戈壁当中，然后呢，没有人去种，在那儿也没法去种什么经济作物啊，这个那个。我们吃的红枸杞现在基本都是养殖的、种植的，都是种植的。但是这个黑枸杞是完全在大自然的野生状态下，它所生所长的，对。所以这个时候您就知道了，您就说简单的，您去市场上买一只溜的野生的柴鸡啊，和您买一只白条鸡养的，它是什么价格的比，对吧？您再说人参，您到东北啊，您要说弄一野山参，和您弄一个园艺参啊，生晒参，价格差着上万倍的都有， 对吧？确实是。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原产地，新疆的， 对， 野生采摘的 野生。所以我手里拿着一小罐，这小罐里边40克，超贵， 真的是 超贵。对，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，是三罐，每罐是40克， 这一罐40克多少呢？鲜黑枸杞得6两，半斤多6两才能出这么一罐40克。所以这里边全是精华。 今天的这个3小罐啊，它数量确实不多，但是呢，要凑齐这3小罐，也在野生外边摘这个鲜的黑枸杞，得摘小2斤的量。 对，摘这么多出来，这至少一个劳动力得一个上午才能摘完。 对，一个上午。 对对，因为它是野的，它不是说你采茶似的，咔咔咔一揪就行，对吧？这儿一株，那儿一株，一上午，然后再晾再晒。那么这一罐在市场上多少钱？ 得小200块钱吧。 小200块钱。而且这种野生黑枸杞只有在高端的商超，或者那种进口食品超市当中，大家才能看得着。 对， 这是高端的地儿才有，一般地儿都没有，卖不起，一般人消费不起这个。 它和日常的我们所这个吃的这个红枸杞，这个营养价值，包括它的珍稀性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， 不在一个档次当中的。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呢？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 199块钱。 199块钱，按刚才你说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可以拿一罐。 对，199块钱，今天呢，您能带走3罐，另外 3罐 不要着急，另外不要着急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。 当然，3罐啊， 但是我们是和厂家直接合作，人家就是为了让我们北京老百姓体会到实惠，而且要让大家明白黑枸杞的营养价值，您再说朋友圈里边。或者说您在这个不管是中老年的朋友圈里边，还是中青年的朋友圈里边，替人宣传宣传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是黑枸杞登陆的首档节目，翻倍。 翻倍是什么意思？ 不是价格翻倍，是数量翻倍。 数量翻倍。 对， 我这一罐本身市场上是卖2万块钱，今天我们199是拿走3罐。 对， 一罐的钱拿走3罐， 然后 你说了一个翻倍， 一罐钱拿走6罐， 就是花一罐一组的钱，我们一组已经很实惠了，但是是可以直接拿走 2组的， 两组。 对，199块钱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罐的。 李红，你确定吗？这事儿 当然确定，而且这个就是签过合同的。我们是。 我看到咱们的这个合同当中写的可就是1993罐。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是6罐。今天是199拿走2组， 今天等于特殊活动， 对， 首档，所以得6罐。 所以大家 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 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但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正好砸在您头上，这个机会， 你看说吧，不可能吧，是不是？ 这个机会很难得啊，我们这个是数量不多，给大家 限量， 对，30名额，就是前30名额， 是这样。